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hk。 大家好，今集会同大家讲下一个在03年23条立法撤回当中很重要的人物叶刘淑仪。叶刘淑仪在1998年至2003年担任保安局局长，在2002年9月开始，政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展开咨询。在咨询期间，叶刘淑仪曾经专程到多间大学出席研讨会，但是他就多番发表极富争议性的言论，从而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2002年10月香港城市大学的论坛当中，他就指中共革命波澜壮阔，顺天应人，以有道废无道，并且称人民支持中共上台，中共制定保护政权法例阻止颠覆是保障人民理所当然的事，更加夸口表示到目前为止咨询都是多数人支持立法。台下大约500名学生立即报以嘘声。此外，他更大胆表示西方民主政制并非万应灵药，希特拉都是民主选举上台，他都杀了700万的犹太人。有关言论立即引起社会哗然，而不少国际传媒以及学者更加纷纷提出强烈质疑，指他的讲法错误。没几久之后，叶刘淑仪在同年11月出席香港中文大学的论坛时，又同在场的学生讲， 相信过多几年后条例通过之后，你们踏入社会工作，看回我们留下的条例，你会相信叶局长是没有骗你们的。 放长双眼看啦，各位， 你们不要这么笑，这些真的要放长双眼看的嘛。 结果再次引起台下起哄。由于几乎每次的研讨会都会演变成骂战以及非理性讨论，叶刘淑仪后来以公务繁忙为理由取消剩下同类型的专上院校研讨会。另外，他又曾经在立法会会议上指快餐店店员、的士司机等非专业人士不会讨论有关的法例。 他说真是平时坐车的的士司机、酒楼侍应啊，麦当劳那个服务员，他会拿着来跟我逐条辩论呢。 又指部分议员误导公众，或者态度欠佳和不礼貌，并且拒绝回答一些问题，令到他的公众形象大坏。 局长，你觉不觉得自己是骗子？ 咁我当然唔承认我自己系骗子啦，我冇咩补充啦。我谂陶议员无论点大发雷霆，我都系只可以咁答。 大声唔表示冇礼貌啊！ 又唔守规矩又冇礼貌，我唔会再答佢问题。 直到2003年七一游行前夕，叶刘淑仪指部分人将游行当作假日消闲活动。 市民咧当日系放假啦，有啲人系当系一种活动咁去参加嘅，所以唔好话以为好多人上街一定系反对廿三条，或者系视为一种咧对政府施压力嘅工具。 事后游行总人数多达500,000人，当中示威者矛头指向廿三条、特首董建华以及叶刘淑仪。经历了500,000名市民在2003年7月1号上街游行之后，叶刘淑仪备受辞职压力。根据香港大学在七一游行之后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他的支持度急跌至 34.6 分，为各主要官员中最低分。没几久之后，自由党主席兼行政会议成员田北俊突然之间辞去行政会议成员一职，并且表示反对政府闯出立法。随着自由党的反对，立法会不可能有足够的支持票通过议案，迫使到政府无限期搁置立法。在7月16号，政府宣布叶刘淑仪已经在6月25号以私人原因为理由辞职。在同一日，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亦都宣布辞职，成为高官问责制在2002年确立以来首批辞职的问责局长。叶刘淑仪在7月26号起离职，自此结束了他在香港政府28年的服务生涯。他在辞职声明当中表示，有关落实基本法23条以保障国家安全的立法工作未能够如期完成，我虽然感到十分遗憾，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以及身为保安局局长，实在有责任推动这一项神圣的工作。我适逢其会在任内能够参与这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感光荣。在制定有关条例草案时，我们已经力求在维护国家安全以及保障人权自由两方面取得适当的平衡。我深信草案在政府提出的各项修订之后， 既能维护国家安全，亦毫不影响香港人的人权和自由。我坚信我们过去十个月的努力已经为日后通过有关条例奠定良好基础。我相信我的继任人一定能够早日完成立法工作。 嗱，呢个又系咧，仲开咗封烟嗰个字幕喺度。咁咧就呢、這个就系阿汤姆同阿淡仔咧，即、就、系、是、做呢个廿四条嘅懒人包，系23条，23条嘅懒人包嘅其中一个啦。咁啊，呢个咧就针对叶刘淑仪嘅咁样。咁但系咧个画面就唔系好配合到嘅，因为咧即系咧太多佢嗰、那个吓，即、啊、系、就是、新近嗰个发型嘅look啊。屌你老味，应该全部都系爆炸头，你先至 唔系 全部都系佢嗰个扫把头，你先至显示到。 啊、 有啲漫画嗰啲图你又冇摆落去。大佬係咪先？嗰啲話賣賣斷市嗰啲街知巷聞嗰本書係嘛？即係阿慈文化堂堂主咧，靠此係即係奠定佢呢個咁樣嘅反中亂港嘅地位。好啦，嗱呢、這個咧就係、是、多，其實即係仲有好多生悲，我想講。其實仲有好多生悲可以剪落去嘅，即係話當日日日同周圍同人嗌交啊，同阿陳日君嗌交啊咁樣啊，跟住然之後啊又同阿鬱敏嗌交啊，喺度搞嗰啲論壇啊嗰啲啊，語出驚，即係語不驚人死不休係嘛？即係啊民主啊點啊咁啊算希特拉嗰啲咁樣，即係嚇即係係即係乜嘢都講得出嘅，係乜嘢都講得出口嘅咁樣。好啦，咁但係今日。即係除咗呢、這個即係藉住呢個懶人包，去到第四節想探討一樣乜嘢咧？咁樣，喂，當日真係大家可能唔知道，即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咁嘅情況，係咪先？跟住然之後，即係彭志銘次文化堂出本呢個掃把頭嚇，同埋呢個老懵懂。哇！真係賣到咧，即係賣幾多版啊？佢賣到呢、這個咁嘅，即係次文化堂，從此咧，即係咧就即係當時啊，就被打造成為呢、這個咁嘅，可以話即係係呢個反動出版社咁滯。當其時，咁當然而家就冇咁犀利啦。咁樣，哇！當日淨係靠住呢個咁嘅掃把頭嗰個形象，即係可以話係橫掃。可以話係橫掃，好啦，咁但係即係你會覺得就係話，喂呢條友真係，哇當日500萬人上街，即係然之後咧，即係人人喊打，覺得真係即係嗰個第一個頭啦，喂就好多生悲嘅，真係關於嗰個頭都好多生悲嘅，即係 髮型好重要啊。 唔係，跟住佢話如果我捍衞唔到自己嘅髮型，點樣嚇？點樣捍衞香港啊？即係點樣保護香港嘅安全啊？嗰啲咁樣，即係去到咁樣嘅地步係咪先？咁啊，跟住然之後，大家你覺得係真係喂萬劫不復啦？呢條友咁樣，今時今日2014年，你睇翻 你嘅新聞黨， 你而家睇翻係咪先？所以香港人真係好撚奇怪 嘅， 即係由呢個咁樣嘅葉劉淑儀走出嚟選立法會，佢第一次出嚟選立法會嘅補選嗰陣，係咪先對住阿陳方安生？即係呢兩個人對決當日係咪先？你今時今日睇翻呢兩個人，你都啼笑皆非。你都啼笑皆非。你睇下當日嗰個香港良心，其實我當日都覺得佢唔係即係都唔好咁講嘅咁樣。但係即係你而家睇翻民主阿婆，再睇翻而家阿葉劉係咪出翻嚟？點解會變成咁樣呢？我意思唔係話點解佢哋變成咁樣，阿婆嗰筆我唔計啦，係咪先？我淨係講葉劉呢一筆點解會變成咁樣呢？唔係話葉劉點解變成咁樣啊？係香港人點解變成咁樣？會大家真係冇件事咁樣。 點解可以選翻佢入去？我真係好不解噶對呢樣嘢。 支持度係高噶， 係啊！ 呢個議員調查之前嗰個頭三甲添 啊，係啊， 第二位咯， 係啊， 第二位咯， 支持度相當之高噶， 係啊，好奇怪。 你話係咪離奇啊？ 好離奇，我真係好奇怪。 你話即係香港人係點樣理解啊？佢有啲咩變化？個嘴一樣係咁撚樣秒啊！撲你街，係咪先？阿喬政府成日同我講啊，唔知同佢打機兩係咩感受啊？咁樣， 哇！個嘴啲咁嘅嘢， 個嘴喐撚到咧。 咁嘅嘢， 咁撚樣個嘴真係點樣搞咧？呢個嘴咁樣，我唔會同你講啦，又冇禮貌。 唔會答你問題 啊？唔會再答你嘅問題噶啦，係咪？咁樣，哇！真係幾咁巴閉啊，係咪先？ 係嗰陣時候，佢嗰種，佢即係佢嗰種囂張嘅態度。 何等嘅官威啊！ 即係你，我覺得真係第一次俾香港人見識到。乜撚嘢叫官威啊？呢啲咁撚樣嘅官威就係，係 咪？即係所以特登叫你即係做個懶人包出嚟提一提大家，喂呢條友係咁樣嘅。不過我覺得嗰個爆炸，即係嗰個掃把頭嗰啲 唔夠啊！ 嗰掃把頭嘅相唔夠啊，大佬要盡量強調佢掃把頭啊嘛。點解？因為我冇辦法解釋呢件事。唯一一樣嘢就係乜嘢？唯一一樣嘢，佢就只不過係放棄咗佢嘅髮型啫嘛。係 啊， 就係燙平咗啲頭髮啫嘛。即係當然佢有一個過渡期嘅。佢當日辭咗職之後離開咗香港， 離開咗香港， 然之後就。 烫平晒啲头发，烫平晒啲头发，跟住翻到嚟，可能大家唔记得烫平晒啲头发。咁佢系单身妈咪嚟嘅， 系 咁啊，跟住成日，然之后咧，再喺主流传媒曝光嘅时候咧，就成日强调佢嗰个吓 单亲妈咪 妈妈嗰个形象吓艰苦境经营啊，点样 点凑大个女啊， 点样同点样母女相处啊，咁样各样各样嘅嘢。跟住然之后第一步咧，就先係揾咗一啲即係名校生，唔係先係揾咗啲名校生啊，揾咗啲商科生啊、高材生啊，先係組織咗個智庫先嘅。最初搞咗個智庫啊，各樣嘢，耐唔耐發表一啲報告啊、 會研 究 啦嗰啲咁。 跟住然之後咧，然之後咧，跟住咧就去選立法會，先係嗰個補選啊，即係阿馬力嗰個位先係補選，咁啊唔夠阿婆嚟啦咁樣。然之後正式就去參選，跟住然之後當選，跟住拉攏埋啊嗰啲咁樣嘅史太祖啊、田北辰啊嗰啲咁樣，跟住然之後組咗個睇下自由黨，然之後 咧 新入新民黨係亂鳩曬大陸，組咗新民黨，跟住咧最近咧仲要咧係同呢個咁樣嘅 公民力量 合併埋，佢原本自己咧有成幾多區議員啊？佢原本自己 原本咧就有11個， 跟住咧呢個公民力量咧。 好有十九個， 跟住加埋咧，而家冚家拎咧有30個區議員，幾個立法會議員，30個區議員，喂，一個當日即係11年前，人人喊打，執包袱走，過街老鼠，只不過係過冷河，去外國過個冷河，燙貼咗個頭， 換個髮型， 然之後出翻嚟，喂，而家大黨嚟嘅喎。哇！你嚟緊，我仲想講啊，嚟緊啊，去到呢個咁樣嘅2015嘅區議會選舉，你哋見識下新民黨係幾咁犀利，有財力，有部署，有專業形象。佢選每一區，啱啱我哋頭先講嗰單，咪海怡，咪就係俾新民黨選到咯，係咪先 ？OK， 好啦，跟住然之後，你哋而家咪反王咯，係咪咁樣？咁啊，撲街啦！你哋咁樣，喂，你係真係唔夠嚟喎！佢去到所有中產地區，任何區員入去選。佢買個單位入去住喎， 哇！做埋業主立案法團喎， 係啊，買個單位入去住， 哦， 入業主立案法團， 咁啊控制曬喎。 跟住然之後，你睇下啦，你睇下下屆究竟會有幾多席啦，區議會，係咪？然之後阿爺又即係中共又唔信呢個自由黨㗎啦，開始抨呢個自由黨啦咁樣你出賣佢嘛，即係由一切都係由2003年開始。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將嗰啲資源咧就補償呢個咁樣嘅新民黨，亦都攞新民黨嚟到打公民黨，係咪？咁跟住然之後，哇！你睇下而家， 即係 大家唔記得咗佢係掃把頭嚟㗎喎。 即係你嗰個。當即係睇翻嗰條片，就係當時嗰啲形象全嗰啲言論啊，啲態度啊，啲人真係完全忘記曬。 而個支持度主要喺邊度嚟嘅咧？又講翻我哋第二節嗰個話題，咪又係啲濕鳩中產啊！撲你個街，你哋都唔撚係睇人嘅，又唔撚係睇理念嘅。你頭先個聽眾打你咩地區工作，又唔係睇地區工作嘅喎。老實講，又唔係睇呢啲嘅喎。 新聞黨有咩地區工作可以？ 你老母，你哋睇髮型。講到尾，香港人就睇髮型，撲你個街！ 髮型真係好重要嘅， 你睇個頭啊，撲你街！喂，你點解釋呢件事啫？屌你老尾！ 冇咁鼓噪住我 身。當然佢即係佢好多，即係當然佢好多資源，佢好多資源。又老實講，葉劉又好熟呢個公共政策，屌你官場咁多。 而且好多公務員支持佢。 葉劉又醒嘅，即係勁嘅，即係必須咁講，係咪先？咁阿爺又照撚住，係咪？有資源有成，咁啊梗係勁啦。咁但問題就係話，佢應該係受到香港人唾棄㗎嘛。係 啦，見撚到。 雖然佢買票用資源各樣嘢打造一個咁樣嘅呢個咁嘅偽中產政黨出到嚟，但係到咗今時今日，23條過不漲，到咗今時今日都應該係人人喊打噶嘛？ 係啊， 冇嘅喎，冇嘅喎，無論輿論上面、民情上面嚟講，係咪先？呢啲嘢講佢一世，講到佢死為止啦！仆你街，你當日嗰啲言論係嘛？你同嗰啲學生講出到嚟社會，即係頭先你有段剪得好啊！嗱，你出到嚟同啲學生講啊，啲大學生講：，你哋而家冇咁巴閉係嘛？出到嚟啊！ 呢啲要長遠睇嘅， 你放長雙眼睇啊！你到時知道葉局長冇呃你哋啊咁樣。喂，嗰班人而家入曬社會噶啦喎，嗰班人好可能而家真係支持緊葉劉淑儀嘅喎。 係啊！ 佢俾佢講中咗啊！撲你街，真係放長雙眼睇啊！最後係佢贏喎。 係啊！當時嗰啲學生即刻反應係恥笑佢噶嘛，佢話：你唔好笑啊！ 所以你話香港人唔係抵死，你睇下新民黨嘅發展，你睇下葉劉而家咁撚風騷，而家葉劉啊10大議員投票第二位，你香港人係咪抵死啊？撲街！ 唉， 但好得意，冇人再將葉劉同廿三條講埋一齊喎。講廿三條 係啦，因為佢哋係將嗰個廿三條同個髮型掛鈎，就唔係同葉劉個人掛鈎，亦唔係同佢嘅理念掛鈎，唔係同佢政見掛鈎。講到尾，香港人嘅政治判斷，你老尾就即係頭先嗰位朋友，唉、哎，點樣同主流傳媒啊，默默嗰啲咁樣嚇，點樣哇對即係啲人啊，可以對你嗰個觀感好啲嘛？講到尾就係睇個髮型。 所以出咗個投票呀，講到呢度。 係咪出咗咩投票呀？ 就我哋設計咗個投票。 出咗咩呀？ 而家出啦。 而家出啦吧，咁樣咁我繼續講埋先啦。 好啊， 係咪？ 隨便隨便。 即係好離譜㗎嘛，係咪先？講到尾就係乜嘢都唔理，係咪？喂，呢個係應該人人喊打講到今時今日，但係你只不過妥貼咗個頭。 嗯。 咁就信服咗啲人嘛。 唔係，你可能你會覺得我個好離譜，但係我想講，我呢個講法係一啲都唔離譜嘅。 嗯。 我堅信，即係當然香港人佢本身係真係好容易，即係好容易淡忘啦，好容易淡忘啦，好容易即係過咗一排又唔記得咗啦，嗰啲咁樣。 冇咗電視， 呢個必然有啦。呢個係而大家好多時候咧，去關心一件事、關心一個議題嘅時候咧，係關心一個印象，係由印象嘅角度去出發。然之後咧，嗰個印象係點樣嚟咧？嗰個印象其實之前喺節目都講過，有一集就係話香港人只不過好。用一個好電視劇嘅思維，去分就係話邊個係忠嘅，邊個係奸嘅嗰啲咁樣。係，喂，佢係靠印象去分類邊啲係人係忠嘅，邊啲人係奸嘅，係咁樣分嘅咋。所以嚴格嚟講，佢哋連名都未必記得㗎。 咁 又係。所以我話葉劉淑儀做咗最大嘅、最有政治智慧嗰個舉動，就係妥貼咗個湯， 放平咗個髮型， 就係縮咗個髮，再晴朗一天縮咗個髮。然之後一縮咗個髮，個天就即刻天朗氣清啊！你以為我覺得你以為我鳩講？我想講，我覺得唔係我覺得，我好肯定啊！好多人係完全因為俾個頭影響咗嘅咋，係 啊！ 因為你唔係嗰個樣，唔係嗰個碌，我就即刻掛唔到嗰個印象啦。 嗯， 你睇翻電即係睇電視都唔記得咗啦，本身掃把頭咁樣。 唔係，因為我想講一樣嘢，我想講一樣嘢真係有科學根據，認人咧，認人其實係認髮型嘅第一步。 即係人對話都係 人對人對另一個人個樣嗰、那個成個整體嘅印象嗰、那個記憶、那個建構咧，其實早影響係由個髮型早影響出嚟嘅，係由個髮型開始嘅、嗯。你轉咗個髮型之後，你個人個樣喺人哋心目中嘅印象嘅樣咧，係會唔同咗好多嘅。咁呢個係真實嘅咁樣。咁所以其實葉劉最聰明嗰個政治舉動就係第一個冷河，係啊去咗一排外國，然之後翻到嚟個頭已經唔同咗，個頭唔同咗就唔同咗，佢嘅立場啊取態各樣就唔同咗。就唔同咗㗎啦，講真㗎，係 講就變翻好人啦，由奸變忠， 係啊，就係咁樣就變咗忠啦，真係㗎， 唔 係啊，所以你今日戴眼鏡都係有呢個效果㗎，係 啦嘛， 係啊， 真 係， 但我唔知由忠變奸定奸變忠， 呢個難講，喂，講嗰個投票係咩先？ 個投票咧就係喺香港從政嚟講咧，乜嘢髮型咧係最有前途嘅？咁我哋有好多項選擇 ，A 光頭達嘅頭 ，B 爆炸頭。C 都敏俊嘅头 ，D 金正恩嘅头 ，E 系公然会涉咳 ，F 就系扫把头。 扫把头又唔使讲啦，验证咗系唔 work 噶啦咁样。但系公然会涉咳最近嘅手势系好强劲嘅咁样。你睇十音社嗰个声势就知啦。金正恩嘅头就直头系拳倾，即系拳倾 嘅， 即系拳倾天下啦，直头就系 走向世界， 掌控呢个咁嘅国际政治嘅流向啦，嗰啲咁样。咁当然你会觉得我呢个讲法好荒谬，但系发型只系一个符号啊，其中一个符号啊。而香港人睇政治系睇符号嘅啫嘛，睇你个即系唔单止，即系你话系咪真系剪咗个头，就即系百分之百逆轉咗咧咁樣，佢未至於，但係我夠膽同你講，起碼佔咗60%， 一定有啦。 即係剩翻嗰啲咧，就係衣着、談吐，係 啦， 係睇呢啲嘢嘅啫。 即係佢都擺，佢自己都嗰陣時都有問佢啦。喂，你係咪有改點樣改善個你嗰啲對答啊？嗰樣佢自己都坦白實係啊，有噶，有去研究下點樣可以温柔啲去講嘢啊咁樣。 係啊，我個嘴冇喐得咁勁咯。 嚇， 唔係呢個都練過嚟嘅，佢嘴而家係冇咁樣噶啦， 冇秒咯， 冇秒得咁犀利啊！佢以前個嘴好似乜太咁啊，撐咁樣噶嘛，咁樣咁，但係即係而家就已經即係佢當然有做功夫啦，佢又係努力嘅，撲你街係咪先？即係佢。能夠在政府入面爬到咁嘅高位，佢嘅能力是不容置疑 嘅。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喂，佢咁樣係佢係入香港人嘅公敵嚟噶嘛？係，佢係言論自由嘅公敵嚟噶嘛？係咪先？咁但係到今時今日，仲邊有人記得呢一件事 冇人記得啦嘛， 冇人提， 甚至乎連廿三條呢一件事嘅印象，廿三條嘅遺禍有幾大，都開始慢慢淡忘啦嘛。因為冇咗呢啲咁嘅符號人物，好老實講，當日呢個咁嘅廿三條運動，如果冇葉劉嘅話，唔會有五十萬人大遊行咯，我夠膽咁批啊！ 冇咁爆啊！ 嗱，即係當日好多有好多樣嘢加埋沙士、負資產，然之後咧施政嘅失當係咪？即係呢個偷步買車，同埋葉劉。即係五十萬人入面咧，五十萬人我夠膽咁講，有八萬係你嘅。 哇！ 保守估計啊！ 保守估計。 即係佢講咗一句咩？連我自己嘅髮型都捍衞唔到，我點捍衞香港嘅 安全？ 安全。呢個佢好爆噶嘛？ 爆，梗係 爆 啦！勁爆。佢喺立法會講過都爆噶。喂，個個都走嚟同我講嚇啲咩的士司機啊， 麥當勞嗰個又同我講， 又同我講咁點搞啊？係 咪 先？唔會噶嘛？喂，即係呢個係好體現出嗰種咁嘅階。及嗰種咁樣嘅嚇，即係狗眼看人低嗰種咁樣嘅姿態，而家今日就化身成為一個中產嘅救星、專業嘅代表，喺十大議員選舉入邊排行第二，妥貼咗個頭咁樣。所以香港人你話唔抵死就奇啦，係咪？係狠狠地應該死一次。最好咧就咧，我哋即係最好咧就係乜嘢咧？就係咧2015年區議會選舉咧，新民黨咧就攞多啲議席。去多啲區， 多啲街， 遍多遍地開花，然之後凡係有新民黨嘅地方，嗰啲地方嘅商場就開 outlet， 跟住然之後咧，嗰度就自由行咧就會去公陷嗰度，咁嗰度遍地黃金，咁香港嘅革命就有希望啦，香港嘅民主咧就有可能遍地，係啦，咁先有可能噶嘛，係咪咁樣？咁呢個投票咧就我哋雖然開始咗一陣咁樣，咁啊，你哋有咩補充啊？你哋自己覺得咩髮型比較適合從政咧？尤其是馬草嚟，你要開始思考，唔係阿湯姆，你即係我而家亂諗。大大龍卜你街，你究竟叫咩名字？你真實嚟講， 我真實嚟講姓梁嘅， 係梁阿梁生。咁你覺得你覺得咩髮型好咧？ 將髮型嘅嘢， 唔係你自己又會考究過先。 我唔關我事啦，第一樣嘢就嚇咁啊。但我覺得咧， 你都係參與政治咁，你做節目都係咁，你都有印象。 但我覺得光頭搭頭真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嘅，其實 係嘛？ 因為你，但你唔同葉劉啊嘛，葉劉係爆咗，跟住貼伏，咁即係可以呃到人啦。但係而家你光頭搭就好難再變噶啦嘛。咁就即係表達到你係從一而終，一 我首先要澄清 一樣， 我首先要澄清一樣嘢，我唔係光頭， 係 我係短頭髮， 唔係花名嘅嘢嚟啫， 我係短頭髮，所以好多人唔明白就係話，你以為喂，即係頭先我喺度講緊話，即係香港人咁樣問，講到葉劉咁有智慧，你以為我冇啊？你話我冇啊？我點解一路要 keep 住我 skin 咧咁耐？所有都係部署嚟嘅。所有嘢都係部署嚟嘅，有好多人就係話：喂，黃仁達，你咁樣咁激進啊，嗰個形象咁樣啊，嚇各樣咁樣嘅嘢，人哋好難接受你。雖然你講嘢有道理咁樣，但你嘅印象嘅形象咁樣，呢啲嘢全部都係部署嚟。 係， 當我留翻長啲頭髮，我梳翻我個刀吻盡頭出嚟，你民主黨就冚家產啊！話俾你聽， 你要走中產路線。 你明唔明啊？我一路處心積慮部署，就係話我用呢個咁樣嘅嚇 skinhead 啊，好粗高亢嘅形象。好粗犷嗰个形象，好激进嗰啲咁样。其实我只要有，即系我只要吓， 只要 我只需要两个月嘅时间，等佢留翻场出嚟，然之后一立立过嚟你老尾，哇！你 成个花轮重学咁样， 你老母嘅花轮重学都话刀敏俊啊，花轮你老尾嘛，唔介意。 刀敏俊， 我一立过嚟，你就扑街噶啦，话俾你听，死梗啦，系咪先？再嚟，然之後再拉翻個 all back 上去，哇！你老尾，你仲冚家產咁樣？好，我哋首先就睇睇個投票結果啦，因為都已經係10:10啦，我哋都趕住去食早餐啦咁樣。咁究竟大家普遍嘅聽眾認為就係話香港從政乜嘢髮型最有前途呢？就分別呢個光頭、達頭就唔啱嘅，就我短頭髮嘅，同埋爆炸頭、刀敏俊頭，我好容易留到嘅，金正恩頭咁樣，同埋呢個咁樣嘅 公然猥褻卡、 公然猥褻卡同埋掃把頭，究竟邊一樣？樣嘢係最適合從政嘅咧，咁樣咁出嚟嘅結果係咩咧？你講一講啊，湯姆。 出嚟嘅結果咧，就係呢個。 哎、我講嘅係報名街。第一位咧就係咧有38票，44.71% 咧就係光頭、大頭，但其實我係短頭髮，就再講一次咁啫。咁第二位咧就係刀敏俊頭，17票，20%。第三位咧就係公然猥褻卡，15票，17.65%。第跟住落嚟咧就係金正恩頭得12票，搞錯你啲人唔識補嘅真係，14.12%。然之後尾二就係爆炸頭得2票啫，2.35%。哇！我貨金嗰、那個我真想改咗先。跟住最後就係掃把頭呢個唔使講啦，有一票葉劉自己投嘅，撲你真係。咁啊好啦，咁啊呢個就係當然係一個玩下，但係唔係錯得曬噶。你由嗰個髮，你由葉劉嗰個髮型嗰個改變，你揾到好多啟示出嚟噶。OK， 咁同埋咧，即係最後亦都歪帶講一講，就是、我哋頭先第三隻就好多 聽眾打有唔少個朋友打電話嚟，有個電話收唔到，唔好意思，因為技術嘅問題同埋時間嘅問題。之後有機會我哋會再開放多啲風煙，同大家傾下偈。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因為我都可以聽到好多聽眾佢哋究竟佢哋諗法係乜嘢，佢哋接收嘅信息接收到咩程度，點樣消化信息。咁事實上最近係多咗好多新聽眾。我想講呢排係無論喺行動入邊見到新嘅支持者，或者好多新嘅面孔，或者啲風煙啊，或者網上面收到嘅啲 feedback， 我都發現，喂，最近真係好多嘢，即係咦？點解又要 新嗰啲人 要係咧？會好似覺得有啲嘢從頭講起咧？咁但係其實係一個好現象。個現象就係咩？就係代表就係我哋其實嗰個鋪係越嚟越大。咁所以咧，有時你都容許我，有時就話：，咦，黃大，你呢啲咪講翻轉頭咯？嗰陣皇上有話兒講過，而家有撚人聽過皇上有話兒咩？屌你老味係咪先？咁所以咧，就係呢個係好現象嚟嘅。咁啊，希望我哋繼續努力，可以吸引到更多新嘅聽眾。咁啊，兩方面取得平衡，就又希望新聽眾又可以滿足到舊嘅聽眾，又唔會覺得悶咁樣。咁我哋繼續朝呢方向努力，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今日咧，我就即係節目馬拉松啊，計琴日馬拉松之後，今日係第二日馬拉松。 星期五 喎。係啦，咁所以咧，就我哋而家咧就節目時間差唔多。今晚我哋熱血政治再見， 好， 拜拜， 拜拜。